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今日咧就系2019年嘅4月18号啊，晚上嘅11:21吓，咁啊今晚咧就系星期四咧加场啊，我哋都好少咧喺礼拜四嗰度咧做呢个直播嘅节目嘅，咁但系由于听日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复活节嘅长假期啦，系咪？咁啊听日咧大家都相信好多嘅工种咧都唔需要上班噶啦，上班啊有蜚语啦吓，咁样系，亦都唔需要上课噶啦，咁样系，所以咧就今晚我哋特别加长吓，欢迎各位益友咧全面进场。咁啊，电话热线全面开放81912047，系有130条线嘅。今晚除咗小弟神驹之外咧，仲有租租咧肯试。 系，各位晚安啊。 系啦，继续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吓，咁啊，听日耶稣受难节啫，复活节就礼拜一嘅，咁样系吓。咁啊，今晚咧我哋就系。即系预备一啲嘅题目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啦，系咪？咁咧就希望各位益友咧就唔好再误会小弟啦。就点解？有啲人咧就觉得，喂，我依家喺度无理取闹，小事化大，即系或者系总之系喺度怪责我啦，又叫我冷静啲咁。即系呢啲你大家睇完我今晚呢个节目之后咧，就会理解到我点解会咁讲，因为我知道嘅嘢当然系比大家多啦，咁样系。咁但我觉得有啲资讯咧。係，亦都要分享俾大家睇下。咁由大家去評價咧，嚇、啊，即係到底呢一個奇人奇事係嘛？咁啊，我哋一息間咧都會有一個嘅説法㗎啦。咁我哋咧先嚟一節嘅天氣預報嚇、啊。本港地區今晚咧及明日嘅天氣預測係咁嘅，大致多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東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及下周初驟雨減少，間中有陽光，天氣炎熱。現時室外氣温攝氏24度，相對濕度97%。好啦，咁啊電話熱線全面開放8191204781912047，咁啊基哥咧依家都聽緊，歡迎曬基哥啊，咁啊祝福你咧啊，假期咧係快樂嚇，咁、啊、我咧有睇佢嗰啲訪問咧，就最近嗰集係訪問阿方國山嘅咁樣啊。好啦，咁我哋咧就係、是、事不宜遲啦，咁啊開始啦。咁啊話説咧，最近又係即係有一啲嘅叫做我認為就一啲嘅茶杯裏啲風波啦。咁其實以下落嚟，我哋所評價呢個人咧，我諗即係唔好意思，有啲喺可能喺 YouTube 嗰度收睇緊益友咧，未必識佢。咁我咧唔怕開名嗰啲人話，你咪忌諱開名，唔係，因為我本身咧，即係都當佢一個朋友，所以就唔開名啫。有啲人就話以為我 overreact 啊，以為我睇完盧斯達呢一個即係號稱叫做本土第一件筆盧斯達咧嗰篇文章咧，就以為我係即係過分反應啦，叫做係咪？即係話人哋都唔係講你係話你係泛民，咁而係你自己對號入座啊，或者係。或者根本佢唔係講緊你啦，咁樣係有啲人會咁樣去認同啦、認為啦。咁而我覺得有必要想講咧，就係最近咧，即係有啲關於韓國瑜呢一個嘅即係現象又好，因為係點樣都好啦。咁係事實上有啲人咧嚇、啊，包括盧斯達啦，咁樣係我嚟緊就會講啦，就係、是、盧斯達，你就係三分罵韓，七分罵鬱，即係鬧鬱文。咁而呢日亦都有啲亦又係認為你係十分罵鬱就零分罵韓，你就係掛韓頭罵鬱文啫，純粹係 OK。有你咧，亦都係借韓奉鬱，指韓罵鬱。嗱呢啲嘢你係做就係嘅。咁當然啦，有啲人就話：，唔係嘅神驅，佢只不過咧就係喺度嚟，即係有啲意見唔同論點對駁啫嚇。純粹係咁，唔通你一定要所有嘅意見同鬱文一模一樣咩？咁樣嗱，呢個就係嗰個關鍵啦。當然，如果你係論點對駁，你係純粹不同意鬱文個別嘅觀點，你去作出一個嘅辯論，喂，冇問題嘅喎，呢個好理性嘅嘢嚟啊，係咪先嚇？當然係大家都接受嘅。但係如果你係借呢一啲咁樣嘅文章，其實嚟到係你係放毒反鬱文咧，咁就係不能夠接受嘅。點解咧？咁當然我係有證據啦，係咪？我唔喺度吹水、車大炮、車天車地啦，嚇、啊！又我覺得盧斯達亦都係要出嚟係面對市民、面對公眾，你解釋翻 點解嗱？我唔會即係嗱，當然啦嚇。有啲人就喺度講啦，即刻馬上喺度講啦。盧斯達就算反鬱敏都唔算反骨啦咁樣。對於一個你曾經喺佢個平台嗰度，佢提供一個平台俾你去捧你嘅做節目啊，即係差接近頭尾係三年啦，2014、2015、2016年啦。 係。 咁而佢唔捧你，你亦都係冇人識你啦。呢一樣嘢係。靠你自己的力量就撲街啦，咁樣呢樣嘢已經係驗證到，你唔信你自己依家開個台嚟屌鳩仇斯達，咁你都係冇人睇嘅。我同你講嚇、啊，可能一二百人都會有嘅嚇、啊，但我哋依家輕鬆咁已經過咗係屌你咁，已經係千五六人啦，即係冇人識你嘅二百人啊！屌你咪揾個靚妹啊，玩呢一個嘅嗰啲咁樣嘅夾夾機啊，都多人過你啦，咁樣即係冇人識你啦。如果唔係鬱敏，就冇人識你啦。嚇、啊，依可能有啲啦。好啦，唉，唔好講嘅字啊，不如睇下證據先啊。咪一間啲人又喺度話我喺度車大炮，睇證據先，嘥時間唔好啊。即係你話屌你，我哋影啲相你話係咪影啲相都靚過你嘅咁樣？係屌你，冇得唔服啊！ 呢個背景喺邊度咧？嘅問。 呢度剛才嗰背景咧就係越南嗰個大旗台啊，叫做係順化嚟嘅。呢一個咧就係日本嘅叫做紅野三山嘅其中一個山，我都唔記得咗喺呢一度係叫做乜嘢山啦。呢個係真係叫乜嘢山嘅嚇？OK， 因為佢分三個山嘅，我就係三山五岳係嘛？好啦，咁我哋睇下啲證據先。即係其實我咧都覺得係好惋惜啦。你呢啲咁樣嘅偏激嘅人格啊，自從你黐咗台灣嗰啲急毒派之後，你係寫緊啲咩文章啊？咁樣係最近呢兩年，2016、2017、2018、2019年呢幾年係咪啊？係睇證據啦，大家唔好講嘢啦。你睇下，即係你大家睇下，即係唔需要拗嘅呢樣嘢係。亦都是呢個世界冇辦法噶啦，鬱敏話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係咪啊？我哋一齊睇啊！呢、這個我撳出嚟啦 ，OK。咁話説咧，我做一個簡單嘅背景介紹啦。咁以下呢一啲嘅對話嘅圖片咧，就係喺佢嗰啲咁嘅毒群嗰度咧，係截取噶啦。當日有人去話俾我聽咧，就唔係我係冇加入啦，呢啲咁嘅毒群係我唔係呢啲咁嘅，即係我唔係啲毒人嚟嘅，唔好意思。我唔讀噶，我做咩怕？我怕咩講啫？你講到好似原罪咁，呢班友係話俾你神經啊！呢班咁嘅毒友係，好，我哋睇證據。好啦，咁啊睇下佢講咩咯 ？OK， 嚇、啊，話變曬形嘅，撈翻佢先。好啦，嗱，其他嗰啲人咧，我都全部幫你 blur 曬嘅，嗰啲名啊、圖片啊 ，OK。其他嗰啲毒友啊，嚇、啊，我都已經 burn 曬噶啦，咁啊係，因為今日咧就淨係針對呢一個嘅盧斯達去講啦，咁啊無謂牽涉其他人啦。好啦，咁大家睇下咯喎，咩人喺度講喎？哇，搞咗咁耐先至知道，原來神區係鬧緊呢個 Lewis Loud， 即係呢一個叫做盧斯達啦，另一個人啦，就話啊一睇就知啦咁。好啦。盧斯達話開拖就最好，咁依家就係屌你咩？你啊求人得人啦！你話開拖最好嘛？開拖就好，咁依家就係、是、都唔算開拖嘅，我覺得可以理性討論啦，理性討論啦，因為你啲人中意耍無賴，唔中意開名，即係你嗰個風格就係扮到好理性啊，好左翼文青啊，嚇、啊！喂，有啲人可能好恨睇我屌你老母咧，嗰啲花生油咧，我唔會屌你老母嘅咁樣係。我是會逐樣去反駁你、反擊你的係，你唔好以為我會喺度嚟情緒失控去屌鳩你 ，OK？ 因為你就係一個中意咁耍無賴，你又唔中意，即係你寫文章咧，啲臭老狗咧就係唔開名，好似小學生咁，等人咧對號入座，其實盲都睇到你係鬧緊鬱敏同埋鬧緊我，睇唔到嗰啲咧，如果你今日睇埋啲證據都睇唔到你係盲嘅，話俾你聽，好啦。好啦，咁啊跟住落去有啲人喺度話我啦，話我依家私底下叫人唔好諗港獨咯，我公開我都咁講嘅，屌你老尾，我唔怕認嘅。我話人諗就精神有問題，諗就唔係有問題，你覺得可行喺而家嘅情況底下，你覺得可能就係精神有問題嘅。 我都唔怕講嘅，依家係諗下冇問題嘅，諗下屌嘅，成日諗噶啦。我諗住屌你有乜發達，諗住中六合彩都唔中，咁解啫嚇。佢有本事咩攞邊？即係呢啲係嘥時間啦，唔使理佢啦。下一個人就係講話入係咪收到聲氣入室做靈童？咁呢個已經係講緊鬱敏啦，即係啲唔使拗啦。你冇提鬱敏名，已經講緊鬱敏啦。即係你成日都係話鬱敏提拔嗰啲嘅人才就係靈童啊嘛。呢啲已經係你哋慣用嗰啲術語嚟㗎啦，同泛民一模一樣。咁你成班獨有嗰啲啊咁嘅 terms，或者嗰啲 argument 就係同泛民一模一樣嘅。依家係就講我係靈童啊，再唔係就鬧我鬱敏嘅走狗啊。我呢啲你唔好諗住用呢一啲咁樣嘅好難聽嘅説話。就可以即係有一個激將法，就可以導引我去反鬱敏啦，唔好戇鳩啦！你哋係大佬，我唔係12、13歲嗰啲青春期嘅，即係叛逆嘅青年啊！大佬，即係你嘥氣，我有得你鬧呢啲係你中意講就講，咁都話冇咩感慨出去鬧鬧呢啲係，因為你都揾唔到實際嘅證據。好啦。紧要嘅呢啲嘢系，唉，好啦，跟住下一句咯 ，OK 吓，跟住你唔使理佢啦。睇下 Louis Lau 讲咩咯，佢讲话反港独又扮本土，佢唔会接受啊，啊，真系好笑啦！你依家直头系将成个本土派嘅光谱收窄到去你最激进嗰一范，就系要搞独嘅先至系本土派。如果搞独立嘅先至系本土派嘅话，当初本土派就唔使叫本土派啦，咁不如直接就叫。港獨派或者獨立派就得啦，即係你依家係想，你依家係想以最激進嘅嗰一個光譜嘅嗰，我唔知有幾多百友啦，咁樣係就想騎劫曬成個本土派嘅光譜，就係話反港獨又扮本土，即係唔支持港獨又扮本土。其實鬱敏都有講過，我都講過啦，咁樣呢啲啊，我諗好多人都係基於現實嗰個嘅政治考量，都會覺得你呢啲咁嘅港獨係不可行啦。是不是啊？咁就呢啲又唔系本土派，你系唔会接受。但系其实咧，你喺呢一个嘅群组里边都有人反驳你噶，一阵间我哋会睇到噶。其实你群组里边啲人，你嗰啲毒友都唔系好认同你呢句说话噶，咁样系，即系你呢啲嘅极度激进嘅议员对立系咩咧？就话本土咧就一定要毒嘅，本土就必毒，非毒就即躺。嗱呢样嘢咧就系呢一个嘅钟汉林同埋。嗰個何俊謙同埋你呢個盧斯達經常所提，即係你哋咪就係搞啲偽議題咯！我屌你嘅你，唉唔好屌佢咯，我講咗唔屌啊！ 唔屌唔屌， 即係你呢班咁嘅友仔咪就係搞呢科嘢咯，係嘛？就係喺度話本土派咧就一定要支持港獨嘅，如果唔支持港獨就係支持統一，你咪就係將呢一個議員對立喺度嚟分，你又話我分化，其實你先最撚戇鳩，無啦啦就搞個統嘅出嚟，邊人支持統啫？依家係話俾你聽。成日喺度製造一啲稻草人出嚟打出嚟鬧，嚇就話呢一啲係統，呢啲係泛民，唔好嘥時間去破解咗你啦。我嘅觀點就係反泛民不代表反民主，反獨派就不代表反港獨。喂，呢樣嘢已經係好清晰噶啦，唔使喺度嚟咩？我破解咗你咧，呢樣嘢係一個理念，一堆係人，分得清楚啲好係嘛？即係你咁中意講呢啲咁嘅，你中啲書生論證啊嘛，咪同你論下咯嚇，辯論下，依亦都牽涉思考方法嘅咁樣係。當然我唔知佢識唔識啦。好啦，咁佢就話係即係反港獨又扮本土啦，係咪嚇？即係意有所指啦嚇。好啦，跟住就繼續啦。即係其實都係鬧緊我啦，同埋鬱敏啦，唔使拗你，你一路睇落去就知啦，唔使拗，唔使急嚇。好啦，呢、這個就係已經係講緊鬱敏嘅，點解咧？大家睇就知啦。啊！一路落喎，佢反就反啦，行過對面，即係國民黨唔好扮本土咁。咁你講國民黨扮本土係邊個咧？係咪唔通講黃金平咩？屌你老尾，啱唔啱啊？咁你話國民黨扮本土，咁呢度你一陣間大家睇落去就知道佢係講鬱敏，唔使拗。唔通講緊謝公啊？唔通講緊啊沈四海興啊？咁講緊啊 Anthony Yuan 啊？吓，唔好搞笑！你睇下上下个 context 就知道我一路顺住落嘅呢啲图片系，跟住有啲啊本土但反独同泛民冇分别，即系你觉得泛民系本土咁，我吹你唔涨啦，咁样系。跟住佢又讲咧，即系范国威啊，范国威起码有地区议席，咁啊佢是时间分翻开反泛民和本土派，哇！你真系巴闭啊，吓。 跟住佢有啲人附和佢咯，佢话即系佢话我其实有冇喺节目嗰度认过自己反港独？喂，我讲过好多次话系反独派，讲完啦，即系呢班你呢班废柴啊，包括卢思达在内。好啦，跟住落啦。依家去到第几章啊？第四章系咪啊？ 佢话分翻开反泛民同本土派，佢所谓嘅本土派系咪即系佢哋嘅独派咧？ 系，因为不支持港独，或者话俾你听，或者你仅仅系指出港独喺而家呢一个嘅情况底下不可行咧，你已经唔系本土派啦，就系纯粹反泛民啫，就唔系本土派啦。哇，你啲路线我唔知你仲有几多人。话俾你听啊，有啲益友做教师嘅，佢就算同情港独，佢都唔可以开口讲佢支持港独啦。大佬佢有 code of practice 噶嘛，佢出嚟捞噶嘛，佢俾人针对噶嘛。如果佢系教师啊，净系我净系讲教师，唔讲其他职业啊。即系谂下你班咪毒友系几捻肤浅啊，系将整个光谱嘅人踢走，然之后就剩翻一啲最激进嘅人，你就谂住霸咗成个本土派啦，你就夺取抢夺到个话语权啦。即系你咁捻戆鸠先谂得出啦，呢啲嘢系。好啦，跟住我继续睇。好啦，佢其实佢两个根本对呢啲嘢不甚了了。咁佢哋两个系讲紧边个？其中一个当然系我啦，咁样系。另一个系边个咧？唔通讲泥牛？唔通讲 Jojo Wu？ 唔通讲陈兴旺咩？吓、啊，大家一路睇落去就知噶啦。你可以继续到依家呢一刻，你仲可以喺度兜嚟兜去话，哎呀，佢唔系你嗰啲咁嘅糖粉，你仲可以喺度兜话佢唔系讲紧郁文嘅。你一路睇落去就知啊。咁佢话佢哋两个。根本对呢啲嘢不甚了了，佢哋当系一个包装而已。吓、啊，佢就话咧，即系有啲人就话好耐冇听，唔知我即系冇听我节目啦吓、啊。跟住佢又喺度讲啦，佢据说就系港独冇用，民族论又垃圾，总之泛民本土都冇用。咁你系冇用啊嘛？唔系讲喂，你依家呢班独派事实上系废人嚟噶嘛？是冇用啊嘛，你主张都是废噶啦，咁样系你啲论述都是废噶啦，屌你谂得个论述，台独嗰啲论述尤其是废，你民进党全面执政，立法院三分之二，总统又系你嘅人，三军司令，点解唔搞公投法啊？点解唔搞公投嗰、那个唔系搞公投法，系搞个公投嗰个独立嗰个议案啊？所以你搞论述，你嗰啲搞论述都是废嘅，其实系好啦，何况你搞唔到啫，只不过系。你呢班港獨嘅人，好啦，跟住一路就講啦，係咪？其他嗰啲人嗰啲我費事睇啦，一路落啦，咁樣係。 同埋我哋都冇講過話本土獨立，呢個我哋從來冇講過，應該。 呢句就我記得我係冇講過嘅。係 啦，我已經冇講過本土冇用。 我淨係話你港獨係冇用啫，咁樣。吓、啊，即系话你港独依家嗰啲咁样嘅独派啊，系讲紧嗰啲独派要 accept to be accept 就系你嗰间独派啊，唔好嚟妖魔化我讲嘅嘢，咪嘥时间喺度。好啦，跟住佢哋一路讲啦，佢话佢哋咁边个佢哋咧？其中一个当然系我啦，系咪？你啲糖粉到呢一刻都仲可以兜嘅，你喺度兜啦，你继续喺度嚟做鸵鸟啦，话佢唔系闹紧郁文啦，一阵间你就知噶啦吓。佢哋的立场一向是自如，香港本不本土他们根本不理，他们十分顺应一国两制，也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屌你的，屌你那声啦，这样又不可以屌他老母嘛，是我屌你那声啦，这样是啱啱，我几撚时是十分顺应一国两制，也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我有没有讲过这些这样的事啊，大佬。即只是因为屌泛民而被人也是本土的错觉，你老美，因为我哋当初由退联开始，跟住吓走黎文乐帮咗你呢个九龙东嘅选区，2016年嘅时候，跟住点样去追击刘小丽、梁国雄系嘛？喂，我哋搞咗几多？跟住点样去帮你拉到呢一个嘅推动，拉到呢一个黄亚文，等你唔使本土派样衰，然之后黄亚文揸住浸大学生嗰支旗翻去六四嗰个现场。集会，喂，仲有中间已经系好多嘢啦，我都唔讲啦，屌你啦，大把嘢讲啦，系咪啊？即系做咗咁多嘢，比起你卢思达做得多啦，起码就系你卢思达浸会退联又唔搞， 浸会王亚文又唔搞，你做咗啲咩咧？系一味就写文章搞论述啦，系咪？搞啲咩出嚟咧？咁样系，即系我做嗰啲就全部冚唪唥唔计，又反而狗又唔计，即系总之全部都唔计。你仇思达做嗰啲又冚唪唥唔计，我卢思达做嗰啲就全部都计。你做啲咩出嚟啊？咁样系，我唔系喺度晒咩 CV，你讲下你自己做啲咩出嚟啊？我都唔使数嗰啲益友帮我数啦，我做过啲咩？咁你做过啲咩啊？你做过啲乜嘢？咁样系，而系去反泛民嘅，你有冇？你又上呢个 D100，又去呢个立场新闻投稿，系嘛？你去立场新闻投嗰啲稿咧，就永远都唔会宣读嘅，哇，好好笑喎，唔会播读嘅，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咁样系。好啦，跟住落啦，唉。都唔想驳你呢啲啊，唉，一路到第几章？第六章啦，系咪啊？第六章啦，嗱，跟住有啲人就神區系过渡人物啦，唔紧要啦，过渡屌你咩过渡人物都，依家几多人睇紧啊？喂，我唔需要我攞你卢思达嚟炒花生噶，唔好意思，因为你冇人识噶，屌你老味，我哋讲长毛讲陈淑庄，屌你老味讲许志安好捻过啦，使閪讲你咩？咁样即系。唔好以为我攞嚟炒花生嚟谷收视，你系冇收视噶。到时睇重温就知啊，讲你嘥鸠气啦，嘥晒我啲时间。不过依家我屌你唔捻忍得，抵唔住颈去讲嘅啫。因为你又喺度搞辱文，其实呢啲系嗱，你跟住喺度睇啦。佢所以就文汇成日转载我，咁我唔知佢咩意思。其实你呢啲阿乔文咪同泛民嗰啲有一样，因为文汇报成日转载仇思达嗰啲嘢，所以仇思达就唔捻系本土派啦，就系、是、收过共产党钱啦。你呢啲咪就系同泛民嗰啲阿乔文一捻样，卢思达 同梁国雄讲嘅一样咯。 咪系咯，就话我好中意上文汇报啊，乜乜物物嗰啲咯，你咪同梁国雄一捻样。你嗰依家个水准就系、是、好啦，佢系面，佢系对面嗱，睇清楚，佢系二对面。即系 cheese 啦，一系又讲另一样咧，而对面边个对面啫？点解你会觉得 my radio 你对面啫？你一路睇落去就知佢讲 my radio 啦，唔使拗噶啦。而对面说到底就是国民党俱乐部，仲有边个台系？唔通你讲本土台系咩？我哋冇一个人系国民党员，你系咪针对住郭毓民曾经系国民党员呢个身份，同埋佢个台嗰度有个天天天南嘅节目，有一班老国民党员？你就喺度讲呢啲嘢啊嘛，就系、是、你冇底赖噶啦，已经系你边一个台有国民党员咧？边一个系国民党俱乐部？喂，如果你话唔系卖闹紧卖 radio 嘅，你打上嚟讲啊，卢斯达，我俾你解释噶，我唔同佢搭声噶。边度系国民党俱乐部啊？请问咩叫做佢哋唔需要选举就唔需要再办本土？佢哋要办就要将港独切割出本土，所以佢哋而家反独仲用心过泛民。一路睇落嚟，开呢句先系火滚，即刻有个人出嚟讲啦。你嗰啲毒友啊，你嗰啲毒群嘅毒友就讲老 K 潮州帮，你呢一个你就已经喺度讲紧郁文啦。你其实呢啲咁样阿乔文连卢永乐都讲过啦，嘥气啦，唔该你哋。老 K 即系咩啊？老 K 即系 KMT，KMT 即系国民党。潮州帮即系咩？潮州帮即系某一个帮会嘅代名词。屌你，你讲啲嘢咪同卢永乐一捻样啊？你攞嚟揶揄郁文，攞嚟讲郁文嘅你，嗰啲阿乔文同泛民一样嘅啫。你哋系咩水准啫？呢啲系你唔系针对嗰个文章，针对佢嘅节目内容去讲，你喺度讲呢啲嘢，你兜啊，继续。一路落去仲有讲啊，话俾你听，仲想唔认，真系唔该大家唔好做鸵鸟咧，仲以为我误会咗，我误会乜嘢啫？仲有误会啊？呢啲都仲系唔系讲英文讲边个啊？边个啊？你讲啊，你解释啊，打上嚟，一路落去睇埋啊！你哋以为讲呢啲咁样嘅，哎，永远讲嘢唔讲主语，就有冇人知你讲边个？一路落去下边仲有啊，仲有啊！老尾真系好啦，就一路闹我啦，系咪吓？即系又话我先牌就系、是、唔讲论述系嘛，跟住咧就系、是、空费嘅，乜乜唉都唔驳啦。跟住佢话有一句话为黄毓民说的事，黄表态撑行，之后我又唔敢讲一句，我讲咗啦。上个礼拜六已经有冇听啊，卢思达？ 跟住落去咯喎，嚇 ！WYM 呢個人真係冇辦法，國際觀、大細觀差到一個點係負數。咩叫 WYM？ 你解釋啦，講啦，仲唔應啊？跟住講落係啊，當呢個盧斯達就答啦，喂，當然啦，更多只係講緊資格論啦，認為自己去下民國酒會就係台灣專家。你最近鬱敏就自即係佢喺節目嗰度就係自稱咗係呢個台灣問題專家啦，係咪？咁你就喺度講咯，你咪喺個群組嗰度同你啲讀友，跟住又話不斷喺度散播愚昧，好難睇，有大局觀就會識得用人，就係識得用你個撚樣嘛，係咪啊？咩叫有大局觀就識得用人啊？即系你认唔认咧？呢啲嘢系你自己讲嘅，呢啲嘢系你系话呢图冚唪假嘅咯，你老尾啱唔啱啊？我噏唔出噶，你啲嘢话俾我作，我作唔出噶。你哋写呢啲咩？你独有专用嘅呢啲咁嘅嘢系我作，我作唔出噶。你打电话上嚟讲啦，系嗱，我心平气和同你讲，你打电话上嚟就唔讲用我讲晒，系嘛？嗱，益友想打電話上嚟講都得噶，81912047130條線任講今晚，即係你盧斯達，喂大佬，你同鬱敏嗰個關於韓國瑜呢個現象，你有不同嘅意見，你咪就咁去表達咯，寫你個文章咯，係咪啊？你然之後就滾齊羣埋呢班咁嘅毒友喺度背後啊煽動喺度反鬱敏，其實就係嚇猛喺度講又 WYM 又老 K 又乜乜物物，你講呢啲嘢有乜作用啫？請問係？然之後就寫嗰啲文章，有啲人仲以為佢喺度同鬱敏論點對駁。你有冇嗰篇文章？喂，全部喂嗰、那個就掛韓國瑜個頭出嚟就鬧王鬱敏，其實成篇文就係使乜兜啫？你喺你個方格子嗰度嗰篇文唔係啊？盲都睇得出啦，大佬，仲想唔應啊？喂，你真係論點對駁我冇所謂喎、啊，我欣賞你喎、啊，屌你咩立心不良啊嘛！乜嘢国民党办本土啊？乜嘢国民党俱乐部啊？卢斯达，乜捻嘢冇大局观啊？乜捻嘢散播愚昧啊？讲乜捻嘢你喺度？离捻谱嘛？你而家系，因为你公开讲啊，系嘛？你话诶、哎，你话鬱敏唔可以被批评噶，得。你咪论点对驳咯，你而家啲立心不良啊嘛，讲咩啫咁样真系，写咗成年嘅文章就喺度反韩国瑜，反呢一个嘅柯文哲宣言宣语，点知寻日阿郭台铭话妈祖召征召佢去参选，叫佢去参选参加国民党嘅初选，屌你老味！我话俾大家听。呢一條友，你大家睇住嚟啦！呢個盧斯達嚟緊嘅一年就會將佢嗰個文章嗰個針對對象，主要集中去呢個紅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身上。講完，唔信大家睇下啦！呢條友就係專幫呢啲咁嘅吸毒派做打手嘅，喺呢一個台灣嚇、寫嗰啲文章，冚唪唥都係針對民進黨嘅嗰啲咁嘅政敵嘅。柯文哲又俾佢寫呢一個嘅，韓國瑜又俾佢寫，係嘛？成班都黐埋啲吸毒派，系咪？鬱敏話齋，你毒我又毒，毒到縮撚咗。你忍到口，我笑，即系屌你咩？我真系服咗你啊！大半年到2020年嘅1月11日啊，你忍到啊？一句唔好鬧郭台銘啊！咁樣係離撚譜嘛？你人係啱唔啱啊？喂，大家有不同嘅意見，好閒嘅啫嘛，啱唔啱啊？最緊要咩啊？喂，我覺得你呢個盧斯達就應該學習下陳浩天啦，係咪啊？翻翻嚟先睇完嘅呢啲嘢係，你應該學習下陳浩天啦。陳浩天一嚟佢就和而不同嘅，對於不同嘅意見佢都接受嘅，係嘛？第二佢實事求是嘅。喂，你有搞嗱三次戰功，第一佢係搞呢個理大嘅退聯係嘛？最尾啊大奇蹟啊勝出。第二佢搞過一個嘅集會。2016年8月在呢個天馬公園嗰度搞過一個嘅集會，10000人參與。第三，佢搞過呢個嘅，佢接受呢個外國記者會嘅邀請，係嘛？佢有國際嘅知名度，國務院都要回應佢，係嘛？ 啲呢個實事求是，陳浩天就係、是，喂，仲有啊，佢亦都係尊重別人，佢唔會喺度講話，喂，本土派就應該包括咩人，唔包括咩人，本土派就係淨係可以讀，喂，人哋唔講呢啲啦，啱唔啱啊？作為獨派嘅總舵主陳浩天都唔講呢啲嘢啦，幾時輪到你盧斯達喺度嚟説三道四咧？咁請問係？是不是你和钟汉林这些人是你当自己的认证机构啊？即是你要屌你去你那里填表申请啊？本土派是。什么国民党扮本土啊？什么反泛民就不代表是本土派啊？卢斯达。你讲什么呢？是有什么条件呢成为本土派？是请问你那个本土就是即是其实是独派。跟住你那班的朋党钟汉林和这个何俊谦就在说、啊、非统呢一个非独呢就即是统派。喂大佬你咪即是在这里屈人啱啱啊，其实你都是这么屈国民党的嘛，很多时候就国民党是这个统派就卖台。你我告诉大家你看住下来啦，跟住那大半年他就会不停写这个国台名怎样卖台的啦，是会很出奇的。如果韓國瑜冇成為總統候選人，咁佢就會寫國台名買台噶啦，睇住啦，呢啲人係你呢啲叫做議論緊台灣政治咩？喂，我哋好簡單啫，我哋話開，我哋講明話開個台出嚟監察泛民嘅。喂，呢個係我2016年嘅時候講噶嘛，記唔記得啊？2016年9月5日嗰個凌晨，租租屋都記得啦。我話要未來4年就監察泛民政棍啊嘛。喂，我講到明噶喎。而是你話你自己寫嗰啲嘢係寫緊台灣嘅政治，其實呢邊係台灣政評嚟啫，你根本上係非議緊政呢、這個民進黨嘅政敵啫嘛。你從來唔講民進黨嘅，咁你叫做係你叫咩？你一係你就承認你自己係綠營嘅打手，急毒派嘅打手，包括呢一個嘅蔡英文啊，佢咁樣啊拖呢、這個。拖延呢個初選啊，整死賴清德啊，你都唔提啦，提你都唔提啦，咩五人協調小組你都唔敢提啦，呢啲嘢係 A 都唔敢 A。民進黨係作為一個執政黨，屌你老母！你作為一啲咁樣嘅所謂民人，屌你乜有第四權嘅，你都唔去監察嗰個執政黨，你又監察一啲咁樣嘅嘢？喂，當然啦，扯你仇思達就係啦，你回力咁樣，喂，我講明噶嘛。我讲明话监察泛民噶嘛，我有讲明噶嘛，话俾你听，就系、是、因为现有有太多 D100 嗰啲，咁你都可以讲噶。你话，哎，我净系监察在野党嘅啫，因为依家有太多嗰啲咁嘅蓝营台，你咪讲，你讲啊嘛，你冇去扮议论紧台湾政治啊嘛，你其实就系非议紧嗰啲咁样嘅民进党嘅政敌啊嘛，你讲啊嘛，要喂大佬，我都承认噶，我就系针对泛民咯，我都认啊，我怕咩认啫？咁我事实上系啊嘛。咁你点解唔认咧？你一系认你自己系绿营嘅打手，急毒派嘅打手，咁就得噶啦。咁咪吹你唔涨咯？你话系咪得咯？系嘛？咁咪好清晰啦嘛？成件事系就唔喺度议论紧呢个台湾政治啦嘛？你老尾你真系即系好捻激气啦！你即系见到佢喺度嚟写埋呢啲咁嘅垃圾，系咪喺背后勾结嗰啲煽动嗰啲咁嘅毒牌喺度嚟？喂，你喺度嚟搞咩啫？你依家你以为即系喺度嚟议论紧嗰个？你即系你大家睇下佢方格子嗰篇文章啦，可以系咪？嗱，大家亦又可以打电话嚟噶，81912047，81912047可以打电话嚟噶，倾下偈噶，关于呢啲咁嘅嘢系，屌你个老尾真系，系嘛？可以講啊！嗱，睇下有啲乜嘢嘅即係益友嘅意見。佢話好多熱狗同社記打手推波助攔，借傷成毒，係噶。你估我唔知咩？我由得佢借咯，你咪由得佢講咯，係咪？真金不怕紅爐火，係咪？當然背後有人喺度，又喺度煽動，你咪又可以煽動咯。我明知添啦，係咪？啊，乜燈咩咩冇冇個搞咯？但依家呢一樣嘢係。喂，大佬，你要辩论出嗰个真相出嚟啊嘛！你到底喺度反郁定系同郁文辩论啊？有啲人仲话我误会咗，屌你咩猛啊！睇到佢喺度反紧仇啦，系咪啊？佢仲话欢迎开拖就好噶，我依家系诚意，屌你妈！我依家系真系叫做诚，即系佢要求佢 底下去做，佢就喺呢个节目系你要求噶嘛，系咪啊？你老尾就你打电话嚟讲啦，嗱阿明阿妹英玲就讲好啦，佢话陈浩天先生向来好大气，亦都和而不同，其他意见唔同冇所谓，人人言论自由，互相尊重，大家有良好嘅沟通同对话嘅讨论，有容乃大。你呢啲咪就系心胸狭隘咯，咁样乜嘢？我呢啲咁样嘅应分翻开反泛民同埋本土派，即系你系本土派认证机构，咁乜嘢叫做国民党办本土啊？乜撚嘢叫國民黨俱樂部啊 ？My Radio 係國民黨俱樂部，你一早入去嗰陣時候你知噶嘛？屌你老母，天南嗰一班嘅老國民黨，喂，由社民連嘅年代一路追隨鬱敏到依家十幾年啦，喂，仲耐過你個柒頭啦，啱唔啱啊？你入去嗰陣時候你又唔講，依家咧出咗嚟你又講，你同盧永樂嗰班撚嘢有乜分別咧？咁樣係鬱敏嘅背景你唔知啊，即係佢喺呢一個嘅曾經係。他退了党很久了，其实国民党唔该卢斯达。跟住一路讲啊，老 K 潮州帮你噏乜撚嘢，噏呢啲嘢做乜撚嘢啫？你老母，你跟住何俊谦嗰啲人喺度讲鬱敏个仔，你讲呢嘢做乜撚嘢啊？我想请问你班冚家铲乜撚嘢独派啫？呢啲系吓？呢啲就系叫港独嘅论述啊？笑唔笑死人啊，大佬？乜撚嘢論述啊？呢啲係一味識得公民民族主義，你老母！你就係唯一嘅本土派，宇宙唯一本土派，你老母真係，其他嗰啲冚唪唥唔係，即係鬱敏就係國民黨俱樂部嗰台係，唔係你出嚟解釋啊？你可以兜噶，你話哎呀，我唔係講緊 my radio， 你講乜撚嘢啊？咁你講邊個啊？講啊，係嘛？边一兜啫？后边讲 WYM 系边个啊？咩叫 WYM 啊？你讲啊！兜乜捻嘢啫？冇得兜，有人仲喺度，哎，屌你乜鸵鸟政策嗰啲咁嘅糖粉仲喺度嚟，哎，唔系嘅，佢唔会咁样嘅，屌你啦，盲咁啊你，啱唔啱啊？超然若缺噶啦，已经系既成事实嘅，可以否认嘅咩？即立心不良嘛，你都不是在论点对驳，你就在黐了急毒派，就在认为鬱敏是吧，那个评论不啱你听，那个论述不啱你听，你在这里放毒，你真的辩论那样东西吗？你不是辩论那样东西啦，你心底里面就觉得都是鬱敏都是扮本土派的嘛，你其实都是这样想的嘛，什么叫国民党扮本土，如果不是如果你说谢公啊，谢公又说自己是本土派吗？你老母，你讲边两个一系你讲啊，你一系讲啊，你话诶、哎、之前嗰两句唔系讲鬱敏啊，你讲啊，你话讲边个，你打上嚟讲啊，我俾你讲噶，狗系胆打嚟咩？咁样即系嘥鸠气啦，呢啲咁嘅人，唉，真系， 系 踢佢都冇用噶，系咪啊？ 好似你 PM 埋佢添， 我 PM 嗨咗佢，唔应，屌你个老尾，真系咁有乜用啊？林康正都好会打，我欣赏林康正啊，起码佢肯面对人民群众，系嘛？有乜问题啫？ 我哋都冇话佢啦，嗰次之 后。嗰次之后我都冇话佢啦，系咪？有啲系嘛？我俾面阿姜哥，好老实讲。你依家你呢单嘢点啊？喂，都唔话你噶啦，你成日走去立场新闻啊，投稿就写埋软性文章啊，吸嗰啲咪黄丝心黄傻粉，屌你噶老尾真系啊！跟住去你呢个咁嘅方格子又写埋嗰啲咁嘅急毒文章。你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来的嘛，你那些急毒文章永远不去这个立场新闻那里写啊，因为你吸不到你黄粉嘛。当然我觉得他会是考量过之后他才这样做啦。我翻泛民，你翻泛民而已嘛。泛民将其他所有本土派光谱的不同的人全部踢走晒。跟住那個本土派代言人咪你咯，李慧玲咪要找你傾咯，係咪咁樣啊？請問， 即係最搞笑咧，佢哋覺得咧，即係泛民咧就未必係本土派嘅，咁佢哋反鬱敏、反你啦， 系咪就 係 代表本土派 咧？係啊，喂，你反泛民就不代表本土派，咁你反鬱文就代表本土派咩？鬱文好話唔好聽就係本土派嘅祖師爺啦，你唔服都冇用啊，盧斯達，冇王鬱文就冇本土派啦，冇你呢班咪契弟啦，屌你老母，你屌個平台你自己打造到出嚟咩？真係打造平台啦，今次你老母你班咁嘅懶鬼，好似我咁 set up 啲嘢啊，笨柒！讲嘢真系喂，郁文提供埋个平台俾你，提供埋个机遇俾你，系嘛？你班个友仔走上做节目，做完节目拍下咯又走啦。喂，里边有几多灯油火蜡，又有 operator， 系嘛？有几多工作人员？喂，你知唔知背后嗰啲辛酸啊？嗰啲艰苦嘅经营啊？你以为咁简单啊？开个网台真系不知所谓。喂，俾晒機會你噶啦，係嘛？捧又捧過你啦，你自己上唔到係關人鬼事啊！成日喺度怨鬱文，喂，包括佢2017年嘅時候反熱狗嘅時候走出嚟開台，喂，永遠講親鬱文咧就直呼其名嘅，都唔緊要啦，係嘛？呢啲都唔係阿喬文嘅，我講出嚟啫，只不過將個 fact 係，喂，跟住就喺度埋怨鬱文，話佢喺熱狗清算你嘅時候唔幫你，喂，佢點樣唔幫你啊？2016年10月嘅時候，喂，佢開過個節目撐雙達啦，已經我記到依家，話俾你聽，深感永恩啊！喂，佢真係事實上係撐過嘛？就叫雙達努力啲啊嘛，仇斯達咧就係努力啲做嘅節目，你就努力啲寫文章，你記唔記得噶？呢啲唔叫撐啊？點為之撐啊？即係次次有熱狗咬你，你就要撐你一個人，黐線嘅。咁樣埋怨得咁樣，咁我話咁我咪咁點啊？我怨邊個？我又要你傻傻地嘅，真係你自己冇能力嘅嚇？唔通你叫鬱文同你玩呢啲咁嘅泥漿摔角啊？啱唔啱啊？怨咩啫？怨喎！你自己親自領軍去打擊佢啊嘛！怨邊個咬你？你咪打擊佢！你熱狗咬你，你咪領軍去打擊佢嘛！你有冇咁做啊？你好似我咁開個壇出嚟打擊佢咯？你又唔做？嗰陣時我哋等咗7日，你買租租屋啊，買陳永旺啊，等足7日先至到6月2號先，我哋先至叫做開始揶揄下佢。6月4號先至開始，我最記得噶啦，因為6月4號嗰晚我哋喺度猛唱歌啊嘛，記唔記得？ 係記得。 你有冇你自己唔做？怨咩啫？怨人撐你？你有冇搞錯啊，大佬？2014年開始，喂大佬，你記唔記得有一次集會係喺尖沙咀嗰度搞6/4嗰個嘅本土派嘅集會？喂，鬱文都俾埋咪，俾埋機會你上台嗰度同啲群眾係咪演說？你老尾俾曬機會你，跟住揾你去買 video 做你嗰個勞師動眾，咁都唔叫做捧你啊？咁都唔叫撐你啊？嚇！即係你諗下啦，呢啲嘢係撐你嘅時候你就冇知覺係嘛？即係你本土派，你成日話要即係你嗰啲咁嘅吸毒嘅人咧，先至為之本土派。其他咧就反泛民，又唔係本土派。你老味喂，跟住咧鬱文咧，你又俾你話啦，又國民黨扮本土，咁你仲有你個本土派？除咗鍾漢林啊嗰班之後，仲有咩人啦、啊？請問同埋何俊軒咪就係得你呢班咪朋黨咯，剩翻係咪啊？就你諗住所以控制曬成個本土派，可以所以搶奪話語權啦，你發夢啦，你開台唔夠我多人聽啦，嘥氣啊你！ 其实最搞笑就是本土派不是一向都说要做大个饼。 是啊，本土派不向就是做大个饼。跟住你又在度攻击我，就说哎，你个仇师大个台是吗？现在都不知道什么人听这样。你都没人听，最重要有人听嘛。如果你本土派怎样做大个饼啊？屌你个咩，你这班独派就是一班柒头皮，我一直跟你说就是一班 losers。我都不怕说你成班撚样永远做节目就做给围内人听，10多20人。屌你个老母，那班有你的支持者来洗撚你跟他洗脑宣传咩柒头，屌你老母，啱唔啱啊？咩叫搞文宣啫？搞文宣就向公众搞噶嘛！屌你咁样成日向自己友搞，你咪喺度围炉啊、柒头呢啲乜嘢阿乔文嚟嘅啫？屌你老母真系成班废柴，自己搞唔起又喺度眼红人哋，又喺度怨人，收档啦！呢班友真系立卵杀到爆，真系你点早搞唔起？因为你哋闷卵抽筋啊嘛，讲嗰啲嘢系大佬永远讲嘅嘢就围内自己围炉嗰几廿友喺度听嗰啲毒友，嗰班毒友系咪都撑你噶啦？屌你老母！你话港独有机会打赢解放军啲友都撑你噶啦，嗰班柒头皮系，屌你乜？你系咪要向公众宣传啊？你老母唔系点搞特？点样做大个饼？点样做你个文宣啊？做文宣做俾自己友睇，不如冇捻做啦，戆鸠！ 即系成班白痴嚟，咩叫广播啫？你嗰个杂播，我呢个 broadcast， 你嗰个 narrow cast， 你嗰个小众节目 ，OK？ 我哋做呢个叫大众节目，你有冇做节目都未捻识做，净系做俾自己有睇，你不如冇捻做啦，嘥电喺度。屌你老母喺度嚟夹我夹我乜捻嘢啫？你喺度嚟唔抵得啲乜嘢啫？你把垃圾嚟嘛系，郁文俾捻埋平台，你又唔捻珍惜系嘛？喂，其实好好噶啦，话俾你听，屌你咩又唔使 set 机，又唔使买呢样嗰样吓，揿 lift 搭 lift 行上去，一坐低做节目啦，做完节目拍下咯，走人帮你 upload 埋，屌你老尾真系，仲有月费收系嘛？喂，好好噶啦，对待呢班人系大佬，你都唔感恩。喂，你以为咁易啊？搞个台，你出钱请个 P.A. 好似我哋咁啊，做节目做到屌你妈，我自己都懵嘅，系咪？一时又话大细声，一时又回音，成乜嘢？人哋 set 好晒所有嘅先进嘅设备俾你做，你做唔到，你哋冇人听，咁你怨咩啫？系咪先啊？离捻谱嘅真系，永远就同自己有讲，你同自己有讲，不如打电话开电话会议啦，嗰啲叫做 box free line 啦。戇鳩 free line 博完第三個博俾第四個，第四個博俾第五個，咁你咪喺度開咯。你老母嘥，唔好嘥曬資源啦。咁即係嘥鳩氣啊嘛！喺度嚟，你鬧我趌我趌我乜撚嘢啫？你喺度嚟，呢班友仔喺度嚟，又喺度鳩叫港獨就得噶啦。咁你呢啲急毒派係真係廢柴嚟啊嘛？係急乜撚嘢毒啫？你台灣我講過好多次啦，係咪啊？现在郭台铭去参选了，郭董，那你卢斯达孙言孙语大半年，反韩反科，你反是什么呢？全都打水漂了，你的文章，你反错人了。现在是不是要针对这个鸿海集团啊？又说郭董卖台了，是不是？未来的一年你就说到2020年了，是不是啊？你老美写的文章有咩有咩有咩营养？啲人就话：哎呀，答落真系津津有味，你真系 short 捻咗，话俾你听，真系。他写那些文章，你要反共，你就努力去反共，要写一些论述出来，要港独你就港独。你现在反是什么呢？反是国民党柯文哲，你算是什么论述呢？你就帮这个民进党做打手，好吗？你唔使唔认啦，呢啲嘢系嘥鸠气喺度，你根本上就做吸毒派嘅打手，你自己都唔敢承认，好吗？不是吸毒派，是急毒派 ,ok? 屌是不是真的 好屈人。 哎急啊。啊 ,speedy 那个急啊叫做是吗？有些人说为什么变了国语台，没办法啦，有时看了小康战情室多上一身是吗？屌你真的挺好看的，告诉你。这 个台湾节目啊。 啊这个台湾节目啊是吗？有人屈我收共产党钱，你咪讲啦！收共产党钱唔捻使买明信片啦！屌你老味，真系嗱，依家到咗啦，啲货下个礼拜会寄出嘅 ，OK？ 可以顺便宣传下。如果支持我哋嘅节目咧，就系可以买下我哋啲明信片咁样。即系你话我收共产党钱啱，因为我真系冇得收嘅，所以就要益友支持啊！嗱，我啲明信片好精美嘅，咁样系 OK。咁我就如果你要求我签名，我会喺其中一张嗰度签翻啦。你如果要写嘢嘅，我就可以喺背后嗰度写啦。咁样系 OK。咁其實都係即係 OK 嘅，好精美。咁仲有個信封啦，咁樣係 OK， 就係即係神區幾行嘅信封啦，咁入住嚇一 set 咁樣係寄俾大家啦嚇，就有張即係本土台嘅貼紙啦，咁樣係嚇，即係大家可以即係支持下嚇，因為你話我抽共產黨錢，就順便宣傳下先嚇，即係嘥時間嚇。 都幾精美喎，真係唔係溜流喎。 咩啊？ 好精美喎，睇落去。 是啊，依家屌咧，依家仲有噶，依家系大家可以，因为咧有啲有人话你而家买咗300多份喎，唔系噶，你嗰个 order number 咧系由213先开始噶吓，213先开始啊，所以你唔好以为我买咗300多份啊，因为佢我哋先头同我租租咯，你都知啊，我哋系咁样，系咁啊试背后 system 系嘛，系咁啊试10蚊又试1蚊又试咁样，即系试咗好多次噶，所以咧就系由213先开始嘅，嗰个系 OK 啊。 仲有啲人咧，好中意咧，我哋有益友陈伯咧， 系， 佢咪買咗5000蚊嘅， 系我呢个我好多谢佢，好感恩嘅，系多谢多谢陈伯先，多 系， 谢系。 跟住有啲友就以為佢5000蚊啫，即係淨係買一份咯。 哦，OK，咁我咁， 有啲人就話你，即係你收埋嗰啲4000幾蚊去咗邊啊？咁其實就唔係一份嘅，佢俾5000蚊， 咁系会陈伯系可以得到50份， 五十 咁事实上 份 系 係。 咪？咁陈伯都可以拎去派嘅，咁样系咪？ 系 冇问题咁，你即系你有你中意讲就讲啦，系冇所谓啦呢啲嘢。咁如果陈伯唔要嘅，咁就系、是、即系唔要另外嗰49份嘅，咁佢就会同我讲啦，系咪啊？咁啊，另外咧睇下呢一啲友咧就系、是、嗱 Samuel Vespa 咧，佢就话太急咧就即系冇成果嘅吓，即系太急住有成果咧，结果就唔顺意就乱噏。佢好认同神驹嗰句韬光养晦嗱，佢唔一百我嗰8个字咧就叫做咩咧？戒急用忍，韬光养晦。OK 啊，即系呢两句嘢咧就结合咗海峡两岸嗰个屌你，你咪真系嗰个嘅即系。精华啦，韬光养晦咧就系、是、邓小平讲嘅，戒急用忍就系、是、李登辉讲嘅，咁样系呢啲嘢绝对系有益噶，系嘛？李登辉你估佢唔想搞台湾共和国，唔想搞台独咩？卒之咪俾佢2000年换届嘅时候，系嘛？吓、啊、呢、这个宋省长同埋连战系嘛喺度争嘅时候，咪催谷咗嗰个禅位于阿扁啦。其实即系禅位，因为佢喺度暗中帮手呢个陈水扁系咪？你有啲嘢系急唔嚟就急唔嚟噶啦，事不与我系嘛？你噏都冇用噶，你反到郁文，反到仇思达，你都读唔到噶啦。何况你系反唔到啦，咁样真系，我可以同你讲啊。我哋国民党办本土国民党俱乐部解释下啦，乜嘢自认中国人，拥抱一国两制，老 K 潮州帮你噶嘛捻嘢啫？咩冇大局观啫？话郁文冇大，即系有大局观就识得用人，即系你话郁文冇大局观就唔识用人，就冇用你个柒头咯。佢个潜台词就系咪啊？佢有大局观就识用人，乜就识用你咯？系咪啊？你老味，唔系你讲边个啫？ 即系当自己系3个字入边嗰个魏延咁咯， 吓，系 即 呀， 系唔受诸葛亮重用嘅，我话佢。 系呀，冇料，咁啊，你个斤两就咁多啦，点仲用你啫？喂，郁文话斋，你忍就系叫立场先行，系嘛？感情萌动，理性止步，咪就系讲你班友咯，系嘛？一读就冇理性噶啦。边度讲错啫？郁文呢句金句嚟噶，大佬就话我哋喺度打港独，我哋闹你班友都冇收视啦！屌你妈，我哋喺度讲阿许志安3000-4000人听啦，使鬼喺度讲你咩？嘥够气啦！你讲你依家我哋2000人都冇，你咪嘥时间啦！讲阿许志安点样啜啜啜好过啦！屌你老味，啱唔啱啊？咪有个益友咧就话学老人咩咪唔系噶，你上 Google 查下嗰个潮州帮系即系咩意思啦？佢唔系讲紧潮州人咁解，即系呢班友系要立心不良噶啦。你阿 Raffles，你哋真系唔知佢讲紧乜嘢。你去 Google 一下潮州帮，然之后睇下唔知第几个 research 咧就系维基百科嚟嘅，就会弹咗一个叫做帮会组织个名。你睇下你就知我讲乜，你 search 下啦，你哋去。就唔好一头雾水，好似即系以为我喺度夹硬乱讲咁。佢哋其实呢啲阿侨民同当年卢永乐讲嗰啲屌你咪一模一样嘅啫嘛。经咩租个会址嗰件事件，我唔喺度重复啦，唉，嘥时间喺度。你老母呢班友有咩分别啫？咁样系多閪鱼嘅，真系。即系做人咧就唔好咁，即系，唉，我唔想讲呢几字，啲忘恩负义嘛，真系。闹咩啫？咁样系，咁你应该唔可以学习阿陈浩天啫？陈浩天啲最好噶啦，系咪啊？陈浩天先系最忠肝义胆，我话俾你听系。呢班仲话即系搞革命喎，又冇忠肝义胆，又唔够雷，点搞革命啊？屌你乜尔虞我诈喺度，成班友搞革命啊！屌你乜都唔知边捻个系鬼，边捻个出卖？你有冇点捻样搞革命啊？乜捻样 可能 讲啊？ 佢 你 哋嘅革命就系隔走咗你。 啊，革命就隔走我咯，系嘛？你解释下系嘛？乜嘢叫做拥抱一国两制啊？你老味真系， 唉，好失望啊，真系。啊，咁样啦，我哋不如系都睇下有冇睇下听电话啦，好唔好啊？睇下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噶，81912047，大家可以一齐打电话嚟倾下偈啦。咁样系咪？ 系 啊，即系你大家发表下，大家可以讲下噶，唔同意见冇所谓噶，系好闲嘅，唔同意见系。即系本来呢个世界就系唔同意见噶啦，政治就系众人之事系嘛，捻萌塞嘅真系。好，我哋开始听一听啲益友嘅来电先吓，81912047啊吓。睇下呢个电话接唔接通先，正在系拨通紧噶啦，拨号当中。咁啊，睇下会唔会唔通先，唔通就拨俾下一位嘅益友咯。OK， 因为差唔多咧，要抽线咧就费事爆咗啲 number 出嚟，知唔知啊 ？OK， 下一个啦，好，下一个。呢一个嘅益友就系、是、听一听大家意见都好啊，系咪吓？卢斯达都可以打电话嚟噶，卢斯达打电话嚟啊吓！ 欢迎 ，俾你讲讲半个钟，唔好讲太耐啊，因为闷死人啊！气浓气真系。喂，早晨，点称呼啊？ 唉，陈哥，早 好，系你点称呼咧？早晨， 盲工陈啊，听 到系盲工陈，系听到啦，请讲啊吓。 系啊。系，即系我讲少少啦，快晒咁，即系都成纯粹一日即系完嘅。即系我觉得咧， 系 嗱呢度就我真系咧同你有啲唔同啦。我觉得其实咧叫批评中文咧，或者批评你咧，就唔系一个问题。论点对我觉得，即系话喂，我觉得啊，中文咩咩地方讲得唔好，讲得唔准，系咪？ 我都同意噶，论点对驳系冇问题噶，我不嬲话冇问题。 系啦，冇错，但系问题就系、是。即係唔好作嘢，所以我哋上個禮拜三講完就係話，如果你泛民就成日作嘢話，哦你收共產黨錢，啊你有中共資助，即係我哋上個禮拜先屌完泛民，你做呢樣嘢不得民心嘅時候，跟住你而家盧斯達又再 copy 飛發同一個錯誤，喂你仲話自己獨派有搞撚錯啊？即係好啦。講都係講好耐啦。喂，你批評一個人唔係一個問題，批評邊一個唔係問題，但係以各有根據啊嘛。 你立心不良啊嘛。 你講先。 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話佢立心不良啊嘛。你批評，你純粹論點對對駁當然冇問題啦。屌，原來你個心都喺度嚟。即係你喺度反佢嘅，又唔夠膽講，就話有人佢嗰篇文好搞笑嘅，就有人指乜乜乜乜乜資格論，有評論指，屌嗰個評論人咪就係鬱敏咯，嗰個評論節目咪鬱敏踩場咯，你又唔夠膽講，背後喺度煽動啦，獨有一齊喺度你反我又反，成班喺度反反乜嘢啫？ 咁啊係咯，同埋老實講，如果真係，如果我都點未講資格論。屌你！如果真係講資格論，屌你媽！盧斯達一開始就唔應該你冇撚資格去講呢樣嘢啦！屌你老母！呢個冚家產！喂，坦白講，當日啊，俾熱狗圍屌嘅時候啊，邊撚個同你出聲啊，盧斯達？喂，真係我覺得你係你自己親口講話，如果唔係有無敵神居出嚟嘅話，你都唔相信世界上有公義噶。你有冇講過呢句説話，盧斯達？ 哇！佢講過一句咁樣嘅嘢㗎，原來 啊，佢講過㗎，佢自己嘅 Facebook 直播講過㗎，有 YouTube 有片有片㗎，我唔知有冇睇到啦，但係我記得我好肯定聽過。 哦，幾有趣咯呢句嘢。 佢嗰陣時係我唔肯定。 佢 Facebook 直播嘅，佢就係 嚇。係啦，佢 Facebook 直播，有人拍，有人即係 cam 嗰度做片啦，即係 YouTube 上去啦 ，backup 咗啦。 喂，我炒翻呢句出嚟喎，益友，好笑喎呢句嘢，可以拎喺我哋嘅節目嗰度播啊！屌你咪循環播放，一休息屙尿嘅時候。 系啊，我嗰阵我听得好，我好记得嘅，因为嗰阵时系应该就嚟书展，如果冇记错的话。 喂，讲真啦，你一讲书展，我好笑啦。喂，喂书展，我落力帮你推销啦，你嗰本书。喂，大佬我都唔怕嘅，喂大佬我帮朋友。喂， 大家同一個出版社嗰陣時仲係，喂，有支麥喺度講嘢，你又講你自己嘅嘢啦，冇所謂啦。喂，我一嗌親啲人買書，買我本，你當年一年就出兩本，我都嗌人買埋你嗰本《代爺堂夫人信箱》同埋《究竟香港人做錯咩啦》，我到依家都記得啊，盧斯達，即係大家做朋友係嘛？你咁樣背後喺度搞我，乜你我係泛民啫？你其實依家你呢啲係反仇之心，就屌你乜超然若缺啦，已經係冇得拗，呢啲已經係。你话佢唔系反嘅仇反喐，你就系盲捻咗嘅啫，系咪先？即系你有冇可能你咁样睇我噶？即系 同埋屈都唔会屈你系泛民啊！呢、這个又系白痴嘅，即系 因为佢唔统就唔读就泛民啊嘛，唔读就统，统就泛民，咁咪即系泛民咯。 喂，大成件事，即系我觉得呢个正常 common sense 人都唔会觉得一个成日开口埋喺度屌即系泛民，佢系泛民咯。即系会唔会黄毓民系泛民嘅分子？ 即系讲冇人信啦，咁样系。 唔系啊，即系搵鬼信咩？即系唔该你屈，你屈其他，你咪屈呢啲啊嘛，搵人就即系嗰个搵鬼信，边个信你啫？系咪先？你做到自己个声誉又唔靓。然之後又冇人信你做乜嘢啊，盧斯達你，即係笨柒咯。同埋老實講，普通話而家都已經唔算人多噶啦。 唉，佢又篩走呢、這個，嗰、那個又話咩？喂，大佬，乜撚嘢叫國民黨辦本土？咩叫國民黨俱樂部啊？咩叫台灣專家散播愚昧啊？盧斯達咩？台灣專家散播愚昧啊？盧斯達講嘢仲喺度，你就散播愚昧啦、啊。 咩叫怪？我真心覺得其實咩國民黨俱樂部，即係咩叫國民？我都覺得好怪雞，你咁講係咩意思啫？咩國民黨俱樂部啫？ 佢咪真係針對，因為佢哋咧個腦咧，佢哋個腦咧唔係藍就綠噶啦。咁佢綠啊嘛，佢成個人都綠啊嘛。咁佢咪覺得哦。即係呢一個 My Radio 又有天天天藍，跟住咧鬱敏咧又以前係參加過國民黨嘅，咁佢咪係用呢啲咁嘅言辭去批評咯。佢哋個 rationale 就係咁啊嘛，唔係藍就綠啊嘛， 就係呢， 唔係綠就藍啊嘛， 咪就係二啲二元分化，搞到今時今日本土派咁嘅插樣咯，你話你話我話啦，即係我 就係二元對立咯，搞緊。 咪就係白痴咯呢一樣嘢，成日都要入屋，跟住我要摒棄入屋。你老尾你再摒棄入屋，咁冇人撐你噶啦，柒頭。仲成日都話你係本土，你唔係本土，你同西小個泛民有咩分別啫？你同而家政府 DQ 有咩分別啫？根本上你哋就同泛民一鬼啊！ 佢 DQ 我冇所謂嘅，我唔係本土派，我咪本土台咯，有乜所謂啫？屌你老尾，你本土派有金執咩？你本土派就等於毒喎，係、哎、你本埋佢啊！黐線嘅你都， 咪學下學。我坑你话斋，你本身系咁柒，唉，我都唔好意思认啊。 咁啊系咯，坑你话斋，屌你老尾真系。 唉，就所以你哋，但系即系我觉得你老师，你为着成件，你咧，我唔明你讲呢啲嘢嘅原因系乜嘢，但系无论咩原因都好，你系柒。我讲完啦。 O、okay, K， 喂，多谢你电话，阿盲公诊，好唔好啊？ 好，拜拜。 O K， 拜拜。啊。咁啊，有佢话。即係呢一個嘅盧斯達講過佢咁嘅嘢，話係咪啊？咁肉麻嗰句嘢，即係啊 ！MK Tom Chan 佢話神區追擊熱狗時都有同盧斯達抱不平，我當然係有啦，係咪啊？佢都係點樣糟質你，點樣搞你？有啲人就話啊，依家我又係想咁樣糟質，我點樣糟質你啫？大佬，我就住嗰件事去講，我都冇講你其他嘢，係嘛？我都冇講你其他嘢。我就唔係好似你咁，你批評鬱敏，其實你係批評緊佢嗰個背景啊，佢嗰啲咁嘅其他嘢啊，故左右而言他。喂，我批評緊你就係真係你講啲言論啊嘛，大佬，啱唔啱啊？批評真係，我就住你呢一個嘅不當言論去講啊嘛，你立心不良嘛，其實係趕走曬成個本土派咁啊，屬於你噶啦，你又壟斷個話語權啦，可以係咪咁樣咧？得唔得咧？咩叫台灣專家散播愚昧呢？散播咩愚昧啊？我覺得你喺度散播愚昧啊，話就話自己喺度評論緊台灣嘅政治，你老尾其實幫陸營做打手。點解你唔評下蔡英文同賴清德啊？點解你唔評下呢個民進黨唔搞台獨啊？一味喺度攞桶嚟到做議題，就話國民黨係桶嘅，國民黨咧又呢個柯文哲又係賣台嘅，屌你老母！總之唔係民進黨嘅候選人，個個都賣台嘅， 百搭嘅賣台啦，係嘛？呢、這、一個嘅統派咧，點樣統派？除咗新黨嘅鬱慕明之外，邊兩個統派同埋嗰啲紅統之外，你老尾噏得出就噏。有冇睇台灣啲民調啊？你老尾呃鬼食豆腐喺度自行創作啊？嗰陣時叫你係根據嗰客觀事實都講啊嘛，統派邊個統派啊？除咗鬱慕明之外，識唔識啊？識唔識邊個鬱慕明啊？咁樣係。唔識啦，可能唔緊要啦，係嘥時間啦，幫你。